Hello， 晚上好，欢迎来到酷我音乐调频，我是莫大人。 嗨，大家好，我是主播萱草。 这期话题呢，回归感情吧，说说你喜欢过一个不喜欢自己的人吗？ 嗯，好伤的感觉， 好心酸啊。 来听听看今天这些心酸的人的心酸的故事。 嗯，先说第一首歌吧，叫做《匆匆》，来自赵柯。 嗯， 严小严小红，他说呢，我喜欢他，他不喜欢我，却和我在一起，很讽刺吧？不喜欢你，为什么要和你在一起呢？ 因为不知道哎，可能只是想，哎，为什么呢？还是没想明白。 合适。可能只是合适吧， 可能是吧，可就是可能没有像自己那么的喜欢，那么的爱。 嗯，反正我是无法做到的，我觉得我一定要和一个我最喜欢的人在一起才行。 嗯 ，LSS 刘三岁他说呢，他只当我是他大学期间的一个孤独的陪伴，就是一个陪伴，一个替身而已。 寂寞的时候的消遣。如如大盘鸡他说呢，我俩相差四岁，他说我太小了，哎，说白了还是不喜欢我。60岁的老大爷还喜欢18岁的小姑娘呢， 是 你都不喜欢我。 四岁还好是吧？也没有差很大。 我觉得差4岁还好，嗯，还是不喜欢吧，一个借口而已。 一星 love 喜他说呢，我喜欢他7年了，跟他告白过很多次都被拒绝了，现在还是很喜欢他，我是不是作呀？不是 哦，第一次见到作自己 了。我觉得你这个是执念。就是我觉得你喜欢一个人，你那么久，如果人家还就是没有动容的话，要不咱就干脆算了，咱们就 对 歇一歇，去爱别人好了， 换一个，放过自己也放过他吧。 时光像是被拉长的倒影，回头便是一地熟悉的回忆，匆匆走过来不及的过去，不但有我还有你。我们要承认这早也长大了，承认把爱变得世俗了，承认匆匆的都已经匆匆的，回头看来时的路才发现自己哭了。我们要承认理想也现实了，匆匆了，北方的冬天它又要来了。时光从来不等憧憬的远方，不在乎你有多少飘扬的信仰。既然世界本来就这样，何不让自己放肆的爱一场。我们要承认早也长大了，承认把爱变得世俗了，承认匆匆的都已经匆匆了，回头看来时的路才发现自己哭了。我们要承认理想也现实了，承认命运早都安排了，承认匆匆的都已经匆匆了，北方的冬天 下一首来自于小时的忘。 马逼逼他说呢，喜欢过并且为他做了太多的傻事，明明知道对方不喜欢自己，但是我喜欢你不需要任何理由，现在我和他都没有再联系了，只是会偶尔想起，就当回忆吧。 嗯，当回忆的过客吧。 嗯， 大脸是猫啊他说呢，以前呢我有一个男神，唱歌超级好听，我无数次的告诉他我喜欢他，他都不信，为他干过挺多疯狂的事儿。后来毕业了我也放弃了，在一次玩真心话大冒险的时候呢，被要求跟他表白，他却信了，还和我说了很多大家以后会尴尬之类的话，我们就再也没有联系过了。现在我有一个很优秀的男朋友。 哦，总感觉像是在说我呢。 你是那个男神还是个优秀的男朋友呢？ 你猜。 油腻的中年男人你。 你走开阿姨，你走开。吧唧一口太严肃，他说真的很喜欢过，被拉黑两次后彻底死心了，不信他不明白我的心思，只能说没有缘分吧。 嗯， 都被拉黑了，看来是真的很不喜欢你。 李一代他说呢，喜欢过一个男孩3年，每天趴在窗前等待他路过，始终没有表白的勇气，因为当时他太优秀了，而我呢很平凡。如果时光倒流，我还是不会去表白的，因为本仙女不能轻易的暴露自己的爱。 嗯，棒棒的，你就自己一个人单恋吧。 单恋一辈子，守身如玉。 伊利亚他说呢，接近他的时候他没有女朋友，喜欢上他的时候他却有女朋友，不知是上天开了个玩笑，还是相见恨晚，相爱恨短，明明知道感情这事儿，认真就输了。 嗯，谁先动心谁就输了。 嗯， 就天长一程过往，翘首看你不在身旁，念念不忘，可有回响，心已上白空千疮，我已遍体鳞伤，仍然故作坚强，白发三千丈，缘愁似歌唱，世事终无常，多变幻，你离家为了梦想，孤身独去襄阳，我留周庄，从此后天各一方，凄凉冰成霜，泪两行把梦锁上，那些甜蜜时光随成过往，仍希望你可以落落大方，浅笑依然。 下一首歌来自司徒俊文的《愿望》。 风信子他说呢，撞了南墙也不想回头，了解一下。我忽然想起来，微博上有一句很流行的、很风骚的话，叫做“我不想撞南墙，只想撞先生的胸膛。” 挺好的，挺会撩呀。我会变超级漂亮等你娶我。他说有啊，我觉得他特别帅，五官立体，长得特别像，哎，忘了像谁了，反正就是帅，一定是莫大人啊。我去找他，他朋友来了，把我撂一边，和朋友吃饭去了，连头也没回就走了。从那一刻起我知道了，他是真的不喜欢我。 嗯，吕大宝他说呢，大概是曾经的疯狂都是泡沫，他曾经说的情话和诺言也都成灰了。在那场异地爱情马拉松里，我终究越陷越深，而他呢也却越来越冷，终归甩身离去，留我一个人单身至此，再也不信爱了吧。 嗯， 全都是泡沫，就 好想唱那首歌，全都是泡沫， 好想爱他小北。 大家可能很多问号，哎，跟小北跟泡沫有什么关系？问一下他吧，他 玉玲 去问一下他， 他会砍死我们的。嗯，玉玲夫子他说呢，喜欢过，前天他晚上喝醉了打电话给我，说给不了我想要的，让我去喜欢别的姑娘。我回答嗯，好的，我知道了。第二天看到他发的朋友圈，说感谢昨天晚上属羊哄我睡觉的小哥哥。 还有 好心疼你啊。嗯， 大成为小爱，他说呢，我们是初中高中同学，家也离得很近，一直以来我很喜欢他，他却一直把我当备胎。他毕业很快就跟别人结婚了，所以各自成家，也都有了自己的孩子，但夜深人静的时候还忍不住想他。 好像后来的我们里的桥段，都结婚生子了，还在想着初恋，想着第一个喜欢的 人。这就怎么说呢，也算是一种精神出轨了，我觉得要收住自己的心啊。 对，我总觉得这一点的三观还是有点不太正的、嗯、 再怎么说物是人， 既然已经 对呀、啊，都是前尘往事了，就放下、嗯、能放就放，就不要对前人再有任何的幻想和留恋了。 对啊，还是真爱这个眼前人吧、嗯。 想得太久太久也无动于衷，人们太多太多都这么错过，爱情有什么好说，怎么好说，热闹太多太多就没有折磨，过得太久太久没和谁联络，时间太多发着呆，呼吸着安排，回忆好像只是简单色块，只是等待 say goodbye， 只能到来 say goodbye， 这种爱是我最好的怀。我想要带你去所有的地方，把全部幸福都藏在你身上，我想你能就这样。 下一首是来自于余佳运的我想。 立志成为人民币玩家，他说呢，喜欢他四年，后来鼓起勇气对他说我喜欢你，而他对我说你是个好人、 嗯、被发好人卡了。 我觉得说一个人是好人的时候真的好打脸、啊、 我真的觉得说哎，你是一个好人，我配不上你，这样的时候真的呵呵，只能是苦笑。 你很好，但是我太美了，你不配。 潜台词是这样吧，可能名字都被大佬取掉。他说呢，小时候刮奖刮出来一个谢字还不扔，非得刮出来谢谢惠顾四个字，刮得干干净净才会舍得扔掉，这样的事儿和后来太多的事都一样了。形容的很贴切、啊 嗯、说的太对了、嗯、对，你一定要彻底死心了，彻底听到说对方不喜欢你，你才要放弃他，才要放弃坚持。丁丹猫他说呢，正在喜欢，相识六年，喜欢一年，不经意的喜欢，可是我做了很多很多我自认为喜欢你的事情，在你眼中只是一个陌生人的打扰而已。 对，我觉得很多人的爱是一种打扰、嗯，就觉得说没有经过别人的允许自己就喜欢了，就可能会给别人带来困扰，但是也控制不了自己的感情啊。 嗯，要怎么那句话怎么说的，就是被喜欢的人追是一种享受、 嗯、 被你不喜欢的人追是一种骚扰， 打扰一下。 嗯， 高三老阿姨她说喜欢呀，她和我一直在暧昧期，她不挑明我也不敢，明明呢我是一个很理智的人，就因为我很害怕失去他，这种关系到最后不是恋人就是陌生人，我不失望，我就是有一点难过。 想要带 地方，把全部幸福都藏在你身上。我想你能就这样靠在我身旁，看着那太阳东起西落。 下一首歌来自郭旭的《不找了》，就这样吧，不找了、 嗯、 一个人也挺好，凑合凑合也能活。 孟大人在说自己吗？不找了。 没有没有，我说的不是自己。 那你就是还要找。找着了吗孟大人？ 没有没有。 继续找呀孟大人，加油。 智贤妹儿他说呢，当相亲遇到了那么多不合适的人之后，才发现他是有多珍贵。大概是这样的，我存过你的照片，你喜欢的歌我也去听，你看过的电影我也偷偷看过，你感兴趣的东西我也尝试着感兴趣。其实我远比表面上更喜欢你。 嗯， 我觉得有的人就是不管多爱你或者多在乎一件事，他都憋在自己心里不说。你觉得他好像就是淡淡的喜欢你，但实际上他心里已经爱的你，就爱你爱的轰轰烈烈了。 嗯，忽然 不善表达吧。 有一部电影叫《初恋这件小事》，就是偷偷的爱着你。 嗯、对啊。 爱上严先森，他说呢，曾经对一个男生一见钟情，见到他的第一眼就知道，原来啊，缘分真的是需要在合适的时间才会出现。明知道他不喜欢我，我还飞蛾扑火般的告白了，然后呢，就突然释怀了。虽然偶尔还会想起，但也只是想念曾经动心的美好与悸动。 嗯。名字目前没有，他说呢，喜欢呀，表白过，在高三最后分了，然后他就和我闺蜜好了。谢谢酷我调频在我身边。因为我记得两年前有个话题就和我当时差不多，那一个月一直在重复着听这期节目，自己一个人边听边哭，突然发现原来在这个世界里还有这么多人跟我一样，在这个冷冰冰的世界还可以得到一丝的温暖，真好，以后一直走下去。 嗯，抱抱你，真的有的时候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真的是在我们这儿找到很多的共鸣啊，还有很多的温暖，来自于陌生人的温暖。 嗯 啊，对，有一个词可能会比较贴切，就是同类，就大家会在这里找到一些自己的同类。 嗯，对，其实很多人都是在我们的这个粉丝群或者在我们的微博底下认识、 嗯、 然后就相恋了，最后还结婚生子。 其实以前 我觉得可能就是同类， 以前我不是很能理解，就是说哎，大家能怎么能在网上走在一起的，后来了解了、 嗯、 因为可能现实生活中遇到这样相似的人的概率真的很低吧。那在网上的话， 而且就算遇到很难认识、嗯 对啊、在网上的话至少已经是大家已经是筛过很多很多的属性之后走到这里，那至少大家喜欢的东西是一样的、 嗯、 更能够在一起， 对，会更有共鸣、 嗯、 更有共同语言、 嗯、庞子他说呢，20多年来都是有本事喜欢别人，没有本事让人喜欢自己，想想也是心酸啊。上一次和闺蜜聊天，他说我以后一定会遇到一个很爱很爱的人，把这么多年我给别人的爱一并还给我，瞬间泪奔了。 看来也是一个为爱痴狂的女子 啊。对呀、 啊、 就感觉自己为别人付出这么多的爱，但没有任何的一个人可以反馈给自己、 嗯、 也是很心酸了。 不找了，找不到了，他们在想些什么，该来他总会来的，别找了。 最后一首了，来自于刘星和胖胖胖的翻唱《剪云者》。 嗯，很好听的一首歌。一只撞了南墙也不回头的小妞子，她说呢，喜欢过，开始研究她的星座，每天上下班行程，恰好时间看能不能偶遇。 每隔两三个小时主动找话题聊一会儿，想看个电影也拉他去，有什么困难都找他，尽量放低姿态做个小女人。可是我忘了他是双鱼，十二星座中最不好追的星座。他是贴心温柔，可他对谁都来者不拒。后来渐渐发现这样下去自己会受伤，就断了。 橘子小怪物的小伙伴他说呢，看过很多人为了喜欢的人体重暴瘦成绩飙升，但喜欢这个事儿啊，就像数学这个磨人的小妖精，我一直很努力很努力的追随你，你却一次次的让我人设崩塌。而当有一刻我决定了再也不喜欢你了，你却给我一颗糖甚至一个眼神，似乎被蜜染了一般，又点燃了希望。我真的真的好喜欢你啊，拜托拜托你喜欢喜欢我吧。 我觉得这段表白写在情书里都觉得很动人， 好像那个袁湘琴跟给江直树的情书啊，拜托啦，你就喜欢我一下下好不好？ 就很甜的、哦。马景玄他说呢，很喜欢很喜欢他，本以为再也遇不到可以这么喜欢的人了，可是他有女朋友，两个人在一起三年了，原来我只是配角，他是我需要把握分寸的情难自禁。最终我还是退出吧，一个人的成全好过三个人的纠缠。 哇，这个留言的妹子也是棒棒了啊，能够适时的退出、体面的退出。 哦，我觉得这一点真的可以写一篇文章或者写一首歌。 对呀、 啊， 如果这 个 对这个事情如果发生在我身上，就是怎么作为任何一个女生来讲，就是做让成全这两个词真的很沉重。 嗯， 因为毕竟是面对自己，毕竟是那一刻那么的喜欢的一个人嘛。 对，那么喜欢的一个人。 BTS Forever 1314他说呢，高中三年和他是同学，慢慢的成了彼此最好的异性的朋友，不知何时喜欢上了他，但他呢却在一次谈恋爱的当天晚上给我打电话说他谈恋爱了。他还说我够义气吧，第一个告诉你。电话那头的我传来笑声说算你把我当朋友，却不知我的眼泪早已夺眶而出。 嗯，也是个很心酸的故事。其实那个男孩子也是第一次谈恋爱、啊、 嗯，这男生还真逗哎，就还刚谈恋爱还打电话给这个女孩讲了，真的 给自己最好的朋友说、啊、分享我的喜悦。 果然是刚第一次谈恋爱啊，任何都不懂哎。 好可爱啊。711他说呢，我爱的疯狂但他却那么淡定，我会吃醋却又无处可说，唯有他恋爱了我还不死心，在背后默默守护着他，远远看着他的一颦一笑。 嗯，薛之谦的影子他说呢，别为了取悦一个不喜欢你的人而千方百计的弄丢了自己。 嗯，对啊，就是这样。其实很多人都是慢慢的活成了别人想要的样子，其实还是为自己而活吧，过自己觉得对的人生才是快乐的。再说最后一条留言吧。King 梁他说呢，并没有像我这种仙女怎么会随便喜欢一个凡人呢。 仙女 太快了。 那仙女在凡间会有爱情吗？ 突然想到了这个牛郎和织女。 牛郎和织女，那个织女已经在凡间了，牛郎还没下凡吗？有可能没有下凡， 牛郎还在忙着工作呢。 哎，你就是那个牛郎吗？ 大晚上的、嗯、没有，我不是， 很像牛郎哦。 这个污了 好吧， 打住。好好了，这个突然这个想到一句话，就是说过去这个菊花还是花，牛郎还真的是牛郎。 现在不说了， 现在一切都变了， 是物是人非了。哎，你说真的现在觉得、嗯，这个节奏太快了，可能前一天这个词还是那个意思，忽然间有一天这个网络新意又出来了之后、 哦、 简直不忍直视。 嗯，太逗了，我觉得。哎，也是分享了一个很心酸的故事吧，一个暗恋的故事说白了、 嗯、 但是心酸中还透着一些闪闪发光的东西，就像那些懂得成全别人的人，或者默默在角落里喜欢一个人的那种故事、 嗯、 真的挺动人的，我觉得。 对， 真的可以写到故事里，写到电影里。 我觉得大家的每一份爱啊，付出的感情都很好，就都很纯洁。 嗯， 也是觉得会成为大家今后美好的回忆的一部分啊。所以呢，我觉得爱一个不喜欢自己的人并没有什么，最重要的是自己，有那个最美的年纪爱过最好的那个人那份时光，那份宝贵的记忆就挺美好了。 嗯，对，那就好了。好了，那作为过来人呢，我们也聊了很多有趣的故事吧，也说了说自己的感受，希望能够给你一些启示吧。每期呢，我们节目话题都会分享在新浪微博里，大家可以在新浪微博里关注酷我音乐调频这个账号，每期呢我们都会在这儿分享的，希望下期能够听到你的故事。 嗯，好的，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嗯， 拜 拜。 嗯，拜 拜。 层层隐藏另一个我，说着不完美的颜色，穿过一朵朵绚烂的漩涡，匆匆风吹花开日落，世界啊，解开我的迷惑，许下的愿望天边海角铺成了银河，等着流浪的你紧紧牵住我的手。